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28集。 陆延辰以跨坐的姿势在篝火旁的长凳一端，手中拿了个碗，在和一个老人家闲聊，说的是归晓听不懂的蒙语。陆延辰的脸上瞧不出什么明显的情绪，好像刚才那小小的无声冷战根本就不存在。陆延辰探手将归晓拽过去，把他按在自己两腿间的凳子边沿坐下，将自己的棉服拉链一拽到底，裹住归晓，碗里的奶茶也喂了过去。因为冷，归晓能清晰感知到那暖流是如何途经喉咙向下流到胃里。 你和人家聊什么呢？ 他说昨晚那对小夫妻被冻得不行，大吵了一架，也不看日出就去市区了。 是好冷。和陆延辰挤在床上，明明还在出汗，等他自己裹上棉被躺着了不到10分钟，手心脚心都冷了，冻得不行，下巴被冰凉的手指捏住。陆延辰将归晓的头搬过去，面朝东方，遥远的地平线上有光出来了，清白的天，云梯一层层叠上去，四周没有什么大的障碍物，空旷辽远，都是雪，只有天和云被渗成了绯红色，红色很快褪去，刺目的金光落在了眼皮上。寂赖之中，陆延辰的手压在他的眉上，替他挡下了晃眼的霞光。 知道这叫什么吗？ 什么？ 归晓的声音小，险险就淹没在晨风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听到头顶上的陆延辰低声说： 陈晓。 归晓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天边那万丈金光像有着滚烫的温度灼烧着他的脸。陆延辰漆黑的瞳孔被霞光镀了一层光膜，亮得骇人，垂眼看着归晓。虽然没有荷枪实弹做到最后一步，可是在他心里，从昨夜起，归晓就真的和他老婆没什么差别了，所以此时看归晓的目光很是不同，是那种在看自己女人的眼神。日出后，天又飘了雪，那对小夫妻走后，陆延辰他们就成了这家唯一的名副其实的贵客。在内蒙古做客是件很幸福的事，主人都是由衷的，让人无法抗拒的热情好客。归晓上次和小蔡来也是在路上遇到根本不认识的一户人家，只问了个路就被拉进去，塞了一碗奶茶还有一把肉干，弄得归晓手足无措。眼下这顿晚饭又是，幸亏归晓是女的，不用被一直劝酒，可陆延辰完全逃不掉。那个早晨和陆延辰闲聊的老人家劝起酒来绝不含糊，归晓也听不懂他话里大部分内容，眼见着陆延辰不停地喝，推都推不掉。身边的小孩子拿着遥控器从内蒙古电视台跳到央视又跳回来，两种语言不停地切换着，被陆延辰那个战友骂了两句，调回到归晓能听懂的台。归晓撑着下巴，肩挨着陆延辰的手臂，看他手里的酒碗被倒满，喝干再添满。陆延辰衣袖口早就撸到了手肘上，烫人的皮肤一遍遍摩擦过归晓的手臂和肩。归晓只觉得自己的心随着那一波波漾开的酒水也荡开了涟漪。 少喝点儿。 陆延辰若有似无地笑着，摸出在震动的手机，陌生号码。他想了想，猜不出是谁，和还在举杯要敬酒的老人家打了个招呼后，出去接了电话。 陆延辰的战友难得能和归晓单独说两句话，立刻就搬了凳子凑近。 哎，嫂子，你和陈哥是怎么认识的？ 同学。 哎呀，讲讲呗，嫂子。 他战友更是来了精神，让归晓讲讲做学生时的陆延辰。归晓凭着印象回忆着，讲了不少。半个小时过去，厚重的防寒门帘才被重新掀开，陆延辰示意归晓出来。归晓疑惑看他，推开椅子出去，钻出门帘就被迎面风雪吹得打了个冷战。陆延辰将归晓的围巾拉起来，绕了两圈后将手机倒转过来递给他。归晓没懂。 你父亲？ 谁？ 他以为自己听错了。陆延辰又将手机递了递，带着温热体温的手机落到了归晓的手里。陆延辰也没有旁听的意思，绕过帐篷，狭长的黑影慢慢消失。归晓一念间想了无数的原因，这个电话是怎么找到陆延辰的，而父亲又说了什么，最后将这段通话的结尾交给自己。归晓平静了一会儿，将手机放到脸边，停了几秒后方才叫出声。 爸。 小小，我和他谈了几句。 归晓背过身去避着风。电话时间不长，大意是潘浩前些天带着不少礼去给归晓父亲拜年，提到了从内蒙古回来的陆延辰。那对小夫妻是当喜事说的，可对归晓父亲来说，陆延辰的名字非但不陌生，还有着让人不好的印象，于是就有了这通电话。归晓早就有觉悟，这件事迟早有公开的一天，就是没想到电话那头的人仍旧这么不留情面，直接找到了陆延辰的电话。那边说了一大套的话，归晓都不出声，直到父亲提到了他为什么离开部队，声音明显沉了不少。父亲让归晓去自己问问清楚，陆延辰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才离开部队的。要不是立过大功，又有人一直帮着说话，怎么可能特招去训警？好不容易定下的机会，他又不想留在内蒙古，要回北京了。父亲话语中有着极大的不满和不屑。 小小，他在找你，你以为还有感情吗？就是因为他想转业到北京，这种人我见多了。你还记得你赵伯伯的女儿吗？你就是太单纯。 他不是这样的人，是我找的他。准确说，是我死缠烂打，求他跟我和好的。 可电话那头的人仍旧和过去一样，从不会顾虑任何人的处境和感受，只强调绝对不会同意他们谈恋爱，结婚更不用想。对归晓父亲来说，陆延辰和多年前没什么两样。过去是个一无是处、毫无志气的小子，只能靠去当兵混日子。这好不容易混出点样子，现在又被打回原形，烂泥扶不上墙。和过去一样，就想通过和归晓在一起改变人生。归晓一句话都没有争辩，断了线，稚闷感压得他喘不上气。在自己和父亲讲电话前的半个小时，陆延辰和父亲说过什么，听到过什么，归晓根本想象不出，或者是不敢太深想。雪太厚，走不快。归晓绕了个大圈子，气喘吁吁地扶着一个没人住的蒙古包的外墙，终于看到陆延辰拽着早晨看日出的那个长凳，在拴马的棚子旁坐着，微撂着右腿踩上木栏杆。陆延辰看着远方，安静抽烟。 龟小冻得不行了，跑出去将手机塞进他棉服口袋里，从他身后环臂抱住他。 这里信号不好，你刚才也是这样吗？ 陆延辰没说话，将烟尾咬住，把龟小的一双手合在掌心里揉搓着，给他取暖。龟小在心里几番掂量，还是决定明说。他和陆延辰从小的相处方式就很直接，该说什么说什么。 我爸和你说什么了？ 忘了。 认真问你呢。 陆延辰咬着烟，借着月色去看龟小修剪的整齐的圆弧形指甲，嘴边带笑，将撂在栏杆上的右腿收回了。龟小看不到陆延辰的脸，慌慌的将他的头扳过来，这动作太突然，陆延辰没来得及吐出的一捧浓烟全落到了龟小脸上。龟小一瞬间被呛得没说出话，陆延辰挑眼看他，悠哉地笑着，手里抽了半截的烟往雪地上一丢，单手将龟小按到怀里。就在这黑咕隆咚连半点灯光都没有的，还算能看出是个马棚的地方，安静地抱着，抱了好一会儿。龟小也回抱住他，呼出的热气一股脑顺着陆延辰的领口缝隙灌进去，温暖也湿热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